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广播连续剧《未来的公公》不好劝，编剧刘康达，导演胡培奋、刘忠一，作曲焦虎林，音响邢建华，录音孙征，合成王敏，策划赵随意。第三集。 老酒灌晕儿媳妇，他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 唉，礼也正，情也固，烈酒也入肚，苦酒也入肚。 嗨，怪了事儿了，挺明白的人愣喝糊涂酒，我左也拦不住，右也拦不住。哎，金霞， 啊， 我这就给局里打电话。 哎，别，哎，别着急。 哎呀，我爹的意思很明白，埋这边的机井，保那边的造纸厂，你答应吗？ 坚决不答应。 哼，实践证明。你的未来公公确实油盐不进，不要太顾及亲情面子，该出手就出手吧。啊， 长乐， 嗯， 你知我想什么了？ 什么呀？ 我想起头一次去你家，你爹听说未来的儿媳妇登门，高兴得又推头又刮脸。他说，这是对我尊重。 嗨，现在你说这干啥呀？ 长乐， 啊， 要不咱们再等等。 再等，那就怕来不及了啊！ 我看来得及。 哎呀，总经理同志，真的不能再等了。 这样吧，咱让不倒翁当个裁判。 那你看你， 预备，开始。 不能等， 再等等。 不能等， 再等等。 不能等， 再等等。 不能等， 再等等。 不能等。怎么样？ 得，不倒翁也向着你。那就打吧。 好。 哎，长乐， 金霞，你 先别打。 哎， 长乐，我突然明白了，在玉河村，咱很难占上风，要想赢，必须转移战场。 转移战场？ 既然你爹能相儿媳妇。为什么不能请未来的公公去会亲家？ 你是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哎，我娘家可正在下游河口镇。 哎，到了那儿，我爹可就大旗没了旗杆，抖不起来了。这招可以试试。 哎，为保险起见 啊， 咱俩兵分两路。 嗯， 我领你爹去河口镇会亲家，你去试。 对。做好告状准备。 不，去找甄有功。 哦，来个釜底抽薪，咱俩双管齐下，这回定将耿村长拿下。 哎，咱们可不是为了把谁拿下呀。 那是为啥？ 拉他当合作伙伴，共同搞生态农业。 嘿，到底是总经理站得高来看得远呢。 来了！ 哎呀，他们可来了！哎呦，昨天一接着金霞的电话呀，我们就盼上了。 是啊，亲家你好啊！哎、 好，好，好！亲家，亲家母，你们也好啊！ 好，好，都好， 都好！ 哎， 进屋了， 哎、对对， 快进屋， 进屋，进屋，进屋坐， 进屋坐， 亲家好！ 哎，好好，哎呀。这是、 啊、这是金霞的二爷、三叔、四姑、啊、 对对对、啊、这是金霞的五姥姥、大舅、老爷儿， 咱家的亲戚大集合呀。哎呀， 我这一来惊动这么些亲戚，我这过意不去。 这亲家第一次登门是大喜事儿，得热闹热闹 啊。是啊， 来来来，坐坐坐。 对，快坐快坐。 长乐头回来啊，他也是这样。 哎，这才叫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哎，他三叔啊，快炒菜去呀、啊！亮亮你那个饭馆厨师的手艺啊， 瞧好吧。哎， 来来，亲家，哎哎，来喝茶啊。 哎，好好，喝吧、哎。我这还真有点渴了。 快喝。 哎呦，烫！慢点，慢点，慢点。 不是烫啊，这水不是味儿啊，这。啊？ 这。哎呦。怪我，哎呀，你瞧我进锅了，高兴了，把水给倒错了。来来来，你看，这个黄暖壶啊是我们喝的，这绿暖壶才是给您喝的呢。来来来，快换换。 对，换换换换换换。 看看这是， 哎， 哎，来来， 这为啥喝两样水啊？ 嗨，还不是因为旁边这条玉河闹的。 就是 这玉河呀，流到我们河口镇就成了黑河、臭河。这河里的臭水渗的井里的水都变了味儿。 现在咱们这儿好水成了稀罕物，走亲戚都兴买几瓶那个矿泉水当礼物。 对对对， 是啊是啊，这我们来呀、啊、都拿了矿泉水来的、哎、 都拿了矿泉水。 你看你看，我烧好了一暖壶的矿泉水，就是为了给你亲家沏茶用的。哎，还让我给弄错了。 你呀，一来人多了就发疯。 来来来，这一杯就对了啊，来亲家。喝喝吧， 喝吧， 就我一个人喝矿泉水啊？ 我们这儿啊就讲究用矿泉水待客。 就是， 来来来 来来，快喝。 亲家，哎，你们玉河村准是在这玉河边上吧？ 对， 玉河村啊，和咱河口镇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哦，那亲家在村里干啥营生啊？ 哎呦，伯父可了不得，是一村之长呢。 那是玉河村的大拿。啥大拿呀？我就是多操点心。 那你们村没弄个祸害玉河水的厂子吧？ 是吧？ 哎呀，吴姥姥，您看您问的啥话呀？ 那可不是吗？这 伯父啊，明白上游不能糟害下游的道理，哪能再办那种厂子呢？ 就说嘛，咱亲家有良心。 对， 伯父啊，决心带领玉河村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呢。哦，生态农业既赚钱又没污染，大家看着好。就都跟着搞起来，就没人再干小造纸厂之类的营生了。到那时啊，咱们玉河就可以还清了。 哎呀， 真的！ 哎呀，你们这是给我们下游造福啊！ 是是是， 哎，那待会儿啊，咱们得好好敬亲家几杯啊！ 我喝酒不行，不行。 哎，那当村长的哪有不喝酒的？这不行， 一家人啊，不得实实在在的。 对，喝不行。 姐，你回来了。小霞， 我盼着你回来呢。 瞧你这孩子，就看见你姐了，都上了初中了也不知道叫人。 先叫伯父吧。 伯父您好。 好，放学了啊。 姐啊，我们学校正搞欠上游环保签名活动。今天家里来这么多人，就都签名吧。 哎，什么叫圈上游啊？ 哎呀，自从去年啊，市里统一部署治理玉河流域，上游有些污染厂家还是不积极，有弄虚作假的，还有偷着扩大生产的呢。 对， 我们学校要组织一个宣传队，利用假期拿上万人签名册，到玉河上游那些污染厂家去挨家挨户的宣传劝说。这个呀就叫劝上游的意思。你们听我说呀，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词是同是玉河人， 上游人别忘下游人，前辈人别忘后辈人。 好，这话说的实在好啊。 看咱们小霞啊，这小嘴巴巴的，真是个当宣传员的材料。 大家快给我签名吧。 对对对， 就得签吧， 咱签。那你先签吧，这些人里头他学问最大，他搞的生态农业啊，为环保贡献最大了。 哎，让我说啊，还是让亲家先签吧，人家是啊上游人，可是坚决不干向河里排污水的缺德事儿，人家就搞生态农业保护环境，给上游人做出了好样。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哎呀，伯父，保护环境要理直气壮嘛，您先签。 签吧，签吧。 我还是不要钱了。 哎呀，难道您不支持我们的活动？ 不不不不，我支持。我是说，我也不是你们这儿的人呢。 哎呀，别你们我们的了，支持环保就是一家人。 对对对对对，我呀还要把您当做典型来宣传呢。给您比，你快签吧。 签吧， 这 伯父，签吧。 对，我签，我签。哎呀，我先把花镜戴上。 什么掉到地上了？ 那是我的名片，我也没个名片夹子，这都放在眼镜盒里头。 我来帮您捡。玉河村村长，玉河造纸厂厂长耿春牛。 这 你们村也有造纸厂，您还是厂长？ 这哎呀，金霞，你也别拿高帽扣着我了，我也别在这装相了，活受罪。实话实说吧，我们村是有个造纸厂，我就是村长兼厂长。 你们不是搞生态农业吗？ 哎呀，这是金霞动员我们村搞，我们现在还没搞呢。 感情你们现在搞的就是一个造纸厂啊，整天往那玉河里排污水。 哎呀，这是当初也是没有别的办法嘛，我们村子穷，我就想抓到点钱，就办了这么个厂子。我当时， 打住打住，咱们不说这个了。 不说不行。 对 哦，你们抓得上钱了，就把臭水排下来糟蹋我们。 你们可把我们给害苦了呀，闹得我们连一口干净水都喝不上。 是啊，这 喝的后生们呢，当兵都咽不上，妇女们怀娃娃怀不上，每年计划生育指标都用不了。儿媳妇倒是给俺生了个挺讨人喜欢的孙子，可不会说话。大医院说了，就怨他娘怀他的时候喝这臭水给喝坏了胎气。现在咱们这怀着娃的女人呢，得买矿泉水喝，本来就穷，哪买得起啊？ 哎呀，你说起来简直就没法活了。 那你们上游的光顾自己发财，可让我们下游的没法活命了，亏不亏心？ 你们拿着这亏心钱，就是你烫手不烫手？ 不能再说了，不能再说了。别忘了，这可是你们的亲家呀。 这 亲家。 哎呦，怎么忘了是亲家？ 就是你，这你看这你 哎，嫂子，菜炒好了，上吧。 上菜，快上菜。 对对对对，上菜上菜。来来来，把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杯子。 来亲家去哪儿啊？ 我方便、啊、 出了院子往东一拐就到了。 亲家，他不是走了吧？ 不会吧，他说是方便。 我可看他提上包了 啊。 不对，亲家是走了 啊。 糟糕， 姑娘啊， 啊， 让我闻闻你桶里的水。 啊， 哎呦，是臭。 没办法，臭也得喝呀。 后生啊， 哎， 让我尝尝你这井里的水。 哎，好，来。 您是外村的吧？ 啊，哎，是是 啊。 小伙子 啊， 你再给我压两下，我灌两瓶 啊。行，您接着啊。哎，够了吧？ 哎，好，谢了啊。 哎，没事。 喂，喂，长乐，哎呀，我是在河口站的公用电话上。哎呀，我这坏了醋了，你爹让我的亲戚们气跑了。哎呀，看来这事儿就指望郑有功这张牌了。啊，什么？郑有功出差了？哦，哦，哦，这两天可能回来。哎呀，你一定要盯紧啊。哎呀，是啊，我还要尽全力争取。啊。我这就追你爹去啊！哎， 来来，喝水。 哎，嫂子，你别忙了， 喝水，我自己都会倒呀，歇会儿吧， 喝吧，喝吧。 老村长，你把村干部和村民代表都召进来，开啥会呀？ 对啊，开啥会呀？ 先喝水。 喝水，喝水啊！ 我们呀，就是这肚子都喝成坛子了，再喝就尿裤了。 老村长，到底有啥事儿？你就说吧， 直说吧。 我问你们啊，水喝足了没有？ 喝足了， 喝足了， 太多了。 咱们的水味道怎么样？ 不错啊，味道好极了， 太好极了， 那还用 问 了？ 把你们碗里的水都倒了。让你们再尝尝我从河口镇带来的水。 嗯，哎，那 来 尝 尝，尝尝啊， 来， 喝，都喝，啊， 喝。 哎呀，我的天哪，这什么味儿啊？ 哎呀，俩臭袜子 味儿啊！ 还有一股机油味儿。 哎呀， 没法喝呀， 没法喝呀，这个。 这是 什么 水 啊？ 天哪！ 这河里的臭水渗到地下水里，井水就是这个味儿。 哎呦，天哪，真难闻！ 河口镇的人就喝这种水， 他们就喝这种水。 喝的女人不怀娃，怀了娃生下来不是聋哑就是傻呀！ 哎呦， 这回我去会亲家，人家问我，天下哪有为了上游赚钱就让下游损命的道理啊？你们说我该怎么回答呀？ 这 臊的我酒都没喝，我就跑回来了。 哎呀，哎呀，这 老村长， 嗯， 您是啥意思？您就直说吧。 金霞这娃呀，为了劝我，可把心都用尽了。咱要是愣逼着他去告状，那就没啥意思了。我说呀，咱们的造纸厂就不能不办吗？ 不办了 啊？ 那攥在咱们手里这100万订单，那不就废了吗？ 就是啊， 是我知道啊，办这个厂子不容易，把到嘴的肥肉吐出来，我知道我自己对不起大家伙。可是啊，该损失就损失吧，没见那小报上都说吗？昧着良心赚钱容易得精神病啊！ 哎呀， 这100万，这咱们厂子，大家不要发愁嘛。 哟，金霞呀， 金霞姑娘来了， 金霞姑娘 来了。 刚才你们的话，我在门外听到了。拆掉造纸厂，玉河村确实损失不小。我倒有一个弥补损失的主意。 哎呦， 那 你们 快 说 说 什么主意 啊？ 如果你们愿意，就和我们示范园合作搞生态农业。我仔细算过，预计玉河村的第一年能收益40万至60万元，第二年收益80至120万元，第三年可达到200万至300万元。 有那么多呀？ 到那时啊，仅从经济账上算，不仅弥补了造纸厂的损失，而且等于又建了两个这样规模的造纸厂。 哎呦， 真有这么悬啊？这事儿咱没做过，真 是。就是 啊， 挣那么多呀！ 你们看，我带来些资料，你看，这是各种报刊上对示范园的报道。你看， 这是市农业局的考评，这是省农业厅的认证。我还欢迎大家去示范园实地参观考察。 好啊，我说呀，咱们这就去啊。 走走走走走。 我是玉河村，他在这呢。金霞，示范园的小玲找你呢。 喂，小玲吗？什么事儿？我知道了。你一定叮嘱施工队，不能让他们填井，我马上想办法。 施工队填井？ 对。 咱们在这正商量，他们怎么也不等等啊？ 伯父，耿村长，现在只有您能解这燃眉之急了。 我？ 请您马上给镇有功打电话。 六六八六八六八，没人。 再不， 还是没人。 老村长，没人就算了。 就是，看来保住咱的造纸厂是天意。 算了， 算了， 天意。 天意。 耿村长，伯父，咱们可是一家人，示范园和玉河村是一家人，玉河村和河口镇也是一家人呢。 是啊，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能办两家事，更不能办这伤天害理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叫天意。往河里排污到底有多大的害处，以前咱是稀里糊涂啊，现在下游的井水是啥滋味咱们可都亲口尝到了。如果还办这个糟害下游人的造纸厂，那可咱就没良心了啊。咱们玉河村的人可以没有钱，可以没有文化，没有眼光，就是不能没有良心呐。 村长， 都别说了，听我的，年轻力壮的跟我去造纸厂。 干什么呀？ 什么呀？ 拆机器卖铁，扒房子卖船林。 村长，我们听你的。 对，听听啊。 好，我去找施工队交涉。 我跟你去，我弄下的事我自己去说。走。 走走，我们都去。走走走。 喂，谁呀？ 爹，是我呀。 长乐，你在哪儿呢？ 我正在市公路局局长甄伯伯的办公室里呢。爹，我甄伯伯跟你有话说。哎，老伙计，公路改线这事儿我错了，我要向市政府做检讨，也要向你道歉呢。既然错了，咱们老哥俩呀就把它改过来吧。 老县长，啥也别说了，施工队啊正要埋示范园的那口机井呢，你快拦住吧。 好，我马上打电话。 好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农业能搞成这个样子。 伯父，咱们玉河村完全可以按我们示范园的模式搞啊。 对呀，水面和地面一律搞立体养殖。 你们说咋弄就咋弄吧。 伯父，走到我办公室歇歇吧。伯父，来喝茶。伯父，今天您又仔细看了一遍示范园，还有啥意见？ 造纸厂拆了，咱们合作的协议也签了，就比着示范园的样子干呗。 好。 我还有句话呀，总想问问你。 您问吧。 可是与这个事儿都不相干呢。 哎呀，您只管问嘛。 长乐，你过来，过来，过来 啊！ 你替我问吧。 啊，好。我爹想问问你， 啊， 他这未来公公多会儿能转正？ 这也是长乐他娘非让问的。 这着啥急呀？ 金霞， 这事儿我听你的、啊、可是我爹我妈着急呀，你总得给他们吃个定心丸啊。 嗯，明年 还是今年？ 明年。 今年。 哎呀，长乐， 你倒是说话呀。 哎，得又把我夹中间了。哎，正好让不倒翁再当一回裁判，爹我替您。来来来来，预备开始。今年。 明年。 今年。 明年。 今年。 明年。 今年。 明年。 今年。哎。哎，今年。 哎，这个不倒翁怎么老是向着你不向着我？ 哎，咱俩办喜事的时候啊，我还得单敬着小老头三杯酒以报知遇之恩呢。 你、 哎 来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未来的公公不好劝》，是由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剧中人赵金霞由赵丽云演播，耿春牛由吴俊全演播，耿长乐由张鹏演播，长乐娘由吕中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乔琛、李永贵、严彦生、田晶、傅佳等。监制赵随意、李苏华，总监制张静民。 请听三集连续广播剧点亮心灯的人。编剧泽文江，导演孙吉香，责任编辑高殿国、于强，监制王志江，总监制王仲文。请听第一集。 阳春三月，花红柳绿，百鸟争鸣。我带着采访任务来到了位于蒙山脚下的市盲童学校。学校依山傍水，绿树掩映，一排排白墙红瓦的校舍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那么优美和谐。操场上一群盲童在老师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学着踢盲球。教室里不时传来孩子们的歌声和笑声。 王小华 到。 是孟校长。 王小华，不是不准你们走盲道吗？怎么不听话呀？ 我 来来来来，到旁边的普通道上来啊。 可走普通道我总是不行。 哎，那不要紧，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要坚持着慢慢的练，走的次数多了自然就好了。啊、嗯、啊，好好，你上课去吧。啊， 谢谢孟校长。 啊，您就是孟校长吧？ 啊，哎呦，这位同志您是？ 啊，我是广播电台的记者、哎、叫岳梅。 哎呦，是啊，哎呦，岳记者欢迎欢迎。刚才教委来电话了，说是有位岳记者要来采访黄老师，没想到您这么快就到了。哎呀，岳记者，这个黄老师他不愿意让人宣传的。 哟， 你 那我今天的采访任务可怎么完成啊？ 别着急别着急啊，你放心，这几天黄老师啊身体不好， 我逼着他在家休息呢。咱们呢，现在就直奔他的家，来他个突然袭击，你说好不好？ 好，孟校长，哎，就听您的。 好，那咱走。 哎哎，孟校长， 哎， 我实在不明白，这盲道不就是让盲生走的吗？ 是啊。 可是您刚才怎么不让学生走呢？ 叶记者啊，您别误会，这是我们的校规，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啊不准走盲道。 哦， 因为长时间走盲道啊，会使学生们产生一种依赖性，这不利于他们方位感的培养和增强。你是不知道，方位感对盲孩子来说太重要了，如果不及早的培养起来啊，等他们走出校门再培养那就晚了。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有了盲道不让孩子们走，他们能理解吗？ 哦，大多数孩子能够理解。你想啊，生活当中啊，并不是所有的路都有盲道，我们这样做呢，是为了锻炼孩子们的生活能力。哎呀，这还是多亏了黄老师及时提了出来，这才引起了我们重视的。 黄老师想的可真周到。 可不是嘛。哎，你看到了。 是谁呀？ 哎，黄老师啊，开门。 哦，是孟校长啊。 哟， 哎， 赵大夫。 哎，孟校长， 哎， 您身边好像还有一个人。 哎呦，你耳朵可真灵，我是带来了一位客人。 哦，那孟校长，那你们快进来吧。 哎，好好好。 哎，进 来。 哎， 请您请，叶记者啊。哎呀，哎，赵大夫啊。 哎， 你这是什么时候来的啊？ 昨天下午我就来了。 哦哦， 黄老师的胃啊一直不好，我给黄老师带来了点药。 哦，哎，那黄老师呢？ 哦，上课去了。 哎呀，这个黄老师真是拿他没办法。 哎 哎 哎，对了， 啊， 孟校长啊， 啊， 哎，你找黄老师有事啊？ 你看你看，我都忘记介绍了。 哎， 这位啊是岳记者，是来采访你黄老师的。 哦，岳记者您好。您好。 您好。 哎， 这位是 岳记者啊。 啊， 这是赵小兰，黄老师的学生，市中医医院呐有名的按摩师，哎，还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的。 瞧你说 啊，您就是赵小兰女士。 哎， 长诗《月缺月圆》的作者。 对。 哎呀，月虽缺，亮如雪，高挂天空谁笑残。嗯，没想到，真没想到，您竟是位盲诗人。 哎，岳记者过奖了，我算什么诗人呢？只不过是抒发一下自己心中的一点感受罢了。 是啊，发自内心的东西最容易感动人。透过您的诗歌，可以了解到，您是一个感情丰富，而且非常善于想象的人。 这都亏了当初黄老师对我们的鼓励和培养。 哎，叶记者啊。 啊， 你不是要采访黄老师吗？ 啊， 你就先跟赵大夫聊聊 啊。哦， 说不定啊就能够采访到你想知道的东西呢。我呢先去通知一下黄老师，让他下了课啊马上来，你说行不行啊？ 哎，好，孟校长 啊， 您去忙吧。 好，那我去了啊。 哎 哎， 岳记者，来来来，喝杯水。 不好意思，应该让我来。 别看我的眼睛不好啊，黄老师把我们训练的什么都会做，做饭呢，擦桌子，认真洗衣服，哎，什么都难不倒我们。 对了，刚才您说您能有今天多亏了黄老师的关怀培养。 哎，对。 那您能把黄老师如何培养关怀您的故事说说吗？ 哎，这该从哪儿说起呢？我是16岁那年才上的盲人学校。 弯弯弯弯，后方可圆天，可空空，天空凤凰，月月亮亮，月亮凤凰。 好，同学们，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月亮，讲了月缺月圆的一些知识，又让大家摸了月亮不同时期的形状，并进行了读写。下面我想考考哪个同学知识记得牢，想象力丰富，大家说好不好？ 好。 好，那咱们采用抢答的办法，谁想出后马上用拼音拼读出来，看谁的反应快。好，下面请同学们回答，天上的月亮不同时期的形状都像什么？ 老师，天上的月亮像圆盘，一圆圆，波安盘。 回答正确，请坐下。 老师，天上的月亮像镰刀，乐意安镰刀刀。 说得对，请坐。 天上的月亮像小船，西遥小，吃完船。 天上的月亮像秤钩，秤秤钩钩。 好，回答得很好，这几个同学基本上掌握了我刚才讲的内容。那么还有哪个同学有新的答案？同学们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东西像月亮？ 老师，俺觉着。 小兰，有什么新想法大胆说啊，不要总怕别人笑话，说。 老师，俺觉着天上的月亮像豆角。 豆角。 哎，就像豆角吗？就像豆角。俺娘带俺上坡采豆子的时候，俺摸过的。 哎，那豆角怎么成了月亮呢？ 刚才老师讲过，小船镰刀弯弯的像月亮，豆角也是弯弯的，为啥就不像月亮了呢？ 老师讲的是书上写的，书上没写月亮像豆角啊。 就是啊，难道编书的人还不如你吗？啊，难道书上没写的就不能去说吗？黄老师不是说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吗？ 同学们，大家听我说，刚才小兰同学说得好，难道书上没写的咱们就不能想了吗？他说的一点儿都不错。月亮啊，有的时候的确像弯弯的豆角。同学们，小兰同学平时很少说话，可今天他能大胆地发言，能勇敢地站起来回答问题，让我们为小兰同学的进步鼓掌。好，下面让小兰同学领读课文。 老师，我 你怎么了？说。 老师，我的手。 你的手怎么了？ 我的手摸不清那六个盲文点。 哦，来，把手伸出来让我看看。哎呀，小兰，你这手怎么都冻成这个样子了，也不说一声啊。 黄老师，不要紧的，我这手冻惯了，年年都这样，开了吹就好了。 那怎么能行呢？摸不出盲文，你怎么学习呢？同学们，我再强调一下，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双手，手就是你们的眼睛。小兰，从今天晚上开始你到我家，晚上我给你烫烫手，抹冻疮药。 哎。哎。黄老师，您还没睡呀？ 哦，我这就睡啊。 黄老师，你干啥呢？我咋光听着咯吱咯吱的响啊？ 哦，我再把这些大头针的针尖给夹去，马上就睡了啊。 啊，黄老师，您弄去大头针的针尖干啥呀？ 给你做学习用具啊。 给我做学习用具？ 嗯。 哎， 咱们班上啊，除了你还有两个同学的触摸能力差，让你们用普通的盲文纸练习吧，摸不上几回点就摸平了，太贵也太浪费。 哎呀，黄老师，那可咋办呀？ 咋办？ 哦， 有办法呀。你知道吗？昨天我扫地的时候啊，忽然发现 地上有两个亮亮的小点。 是什么？ 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两根大头针扎到地上了。 啊！ 无意中一摸那两个小点，鼓鼓的，圆圆的，那感觉和摸盲文点差不多。我就想，如果把大头针扎到纸盒上，排列成盲文字母，让你们有空就摸，这样呢，既摸不坏，又能锻炼你们的触摸能力，不是一举两得吗？ 哎呀，黄老师太好了！哎，快快拿给我，让我摸摸。 嗯，你的手感觉怎么样了？ 哎，好多了。哎，快让我摸摸， 好， 试试。 那咱们就试试啊，嗯！我给你排，你摸。 好。 嗯，好了，摸吧。 哦，哎，一，二点，是个波。一，三，四点，是个摸。 对。 一，二，三点，是个乐。 对了，对了。 就这样，我在黄老师的关怀培养下，进步很快。1978年的期末呀，我就考了个全班第一， 是吗？ 可是万万没想到，当我带着成绩单回到大山深处的家里时，一个晴天霹雳几乎把我打晕。 怎么？ 我父亲不让我继续上学了，给我找了个婆家，硬逼着我嫁给一个傻子。 啊， 完了你了。你说你去不去？ 我不去，我就是不去。 叫小兰在这住吗？ 黄老师，黄老师， 哟，小兰， 哥把你盼来了。 小兰别哭， 黄老师， 怎么了？ 黄老师，你咋来了？ 啊，小兰给我去了封信，说你让她定亲，我赶来看看。 啥？她给你去信了？ 啊，是，孩子有了事，一是找父母，二呢就是找老师。大哥，我不该来吗？ 该来，该来。 啊， 黄老师，你看这熊孩子，他是越大越不听话。 黄老师， 我托人给他找了门亲，可他死活不干，这不正和我吵呢？ 你 去，你等一会儿，人家婆家来人，你可让我咋办呢？ 赵大哥，你跟小兰找婆家的心情我能理解。可小兰今年才18岁，还小啊！ 还小，那东洼村的马秀姑才17岁就订婚了。 别人是别人，小兰就是小兰，她正上着学，咱可不能让她中断学业去嫁人呢。赵大哥，要是那样的话，那可就耽误了小兰的前途了。 还前途？哎呦，她一个瞎子能有啥前途啊？ 嗯， 爹， 话可不能这么说。小兰是个好孩子，我看将来啊能有出息。再说找婆家，那也得征求小兰本人同意啊，咱可不能老韭菜硬办呐。 黄老师，我可没有，他，哎，是兰子他不听大人话，这我才。 黄老师， 嗯， 那个人是个傻子。 嘿，去。 啊，赵大哥，你明明知道那男人有毛病，还把闺女嫁过去，你这不是把闺女往火坑里推吗？ 哎，这也是没法子的法子呀。自打他娘死后，兰子就是我的一块心病，趁着我还有这口气儿，赶快给他找个地方，我也就放心了。 哎呦，赵大哥， 要不您说他这一个瞎子将来可咋活呀？人家要不是有点毛病，您说人家能要他吗？ 等我学会了按摩，有了工作，自然有人要，用不着您操心。 这个能的你，你好好给我打扮打扮，一会儿没人来了，乖乖跟人走。 我不，你要是真逼我，我就是撞死也不去。 你， 我就不去。 我让你再胡说八道！我 哎呦，你好啊，你敢打黄老师？你敢打黄老师？ 黄老师，黄老师，我不是故意的。 哦，没事，没事，没事。如果说你打我两下能不让小兰嫁人的话，那你就打好了。 黄老师啊，我 赵大哥，小兰是个聪明的孩子，除了眼睛看不见以外，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差呀。你要真的把小兰嫁给一个傻男人，那你就可毁了她一辈子了。 他黄老师啊，不是我这当爹的心狠， 可有些事儿、 大兄弟，大兄弟， 哎呦， 给你道喜了啊！来来来，把东西都给我拿进来。 慢点。 站。大兄弟啊，这地主亲的彩礼我们可都送来了啊！哎呦，兰子这不也在吗？今天呢、咱们就商量个日子，早一点啊，迎兰子过门。 他婶子，这日子婆家定吧，不过我们兰子这年龄还不够，你结婚证没领怕是不行吧。 哎呦，啥行不行的，这事儿我办得多了，人家王柱家的不是过得好好的吗？先过门，到了年龄啊咱再领结婚证。哎，这一个瞎孩子谁会给他过不去呀？叫我说呀，那就10天以后吧。我查了，我的老兄弟，这月的初九就是个最好的日子。 哎，他婶子，这是不是急了点啊？我得给我们兰子准备准备。 哎呦，准备啥呀？人家婆家不都准备齐了吗？啊，不能再拖了啊！接着呀，就是闰八月了，你问问去。你问问谁家有在闰月后过门的呀？再拖可就过了明年了。 那就依你吧。 赵大哥， 哎， 这事不行。 哎，你是？ 我是小兰学校的班主任。 哦，是他老师啊。 对，赵小兰这婚事我们不定了。 什么？不定了？ 对，不定了。 他大兄弟啊， 哎， 这是咋回事啊？咱们这说出来的话可不能往回收啊。 这不听他的，那兰子是我闺女，嫁不嫁人我说了算。 哎，爹，您说了算，您自己嫁去，我才不去呢。我要跟黄老师回学校上学。 咋？哎呦，大兄弟呀、你连这闺女的主都做不了了？ 跟能的他。大婶子，东西留下，10天后你们来接人。 好，走。 别走，这东西你们抬走，小兰是不会过门的。 人家当家的人都发了话了，你算老几呀？多管闲事。 黄老师和他们说不清道理，走，你领我回学校。 你敢？ 哼，我就回去。 嘿，只要你爹发了话，今年就是玉皇大帝来了，你也得给我过门去。 好啊，你们就不怕犯法吗？ 犯法？犯啥法？啥犯法呀？ 你们瞧这是什么？ 什么？这是什么？这，哎呦，这不是就是几张扎满窟窿眼的纸吗？你拿这吓唬谁呀？ 我告诉你们，这是市公安局给我们盲校特别批的文件，是用盲文写的，瞧见没？第一条就是禁止盲童辍学的，第二条就是禁止包办盲生婚姻。小兰，过来，给你爹他们念念听听。给兰子，给他们大声的念。 哎，黄老师，这 兰子。我知道你怕你爹让公安局给抓起来，不过他还没构成犯罪事实，还进不去。你给你爹念，也算给他们提个醒。念吧。 我，好吧，这个， 看你紧张的，真没出息。那给我念。第一条，盲校学生受特殊保护，凡入校后不经批准不得中途退学，对那些违反此规定迫使盲生退学的人立即进行逮捕，根据情况判处有期徒刑2到10年。 啊， 第二条，盲校学生婚姻必须自主，任何人不得干涉包办学生的婚姻，如有违法严肃处理。 这 赵大哥， 哎， 这道理我刚才可都说了。 是， 你要是不听劝，非要把兰子嫁人，我也不拦着。可等公安局来抓人的时候，你可别怪我事先没提醒你们。这位大嫂， 你叫什么名字？ 哎， 还有那个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嘿，你问这干什么？ 那你就别管了，只要你们把名字告诉我，篮子你们愿意接走就接走，我也不拦着。 哎，三婶，就我看算了吧，为了三五十块钱，咱没必要惹上这麻烦呀。真要把公安局招来了，那可就真麻烦了。 那这，那这，他大兄弟啊，那亲我们不定了。不过呀，年前你看病借人家的100块钱，你得马上的还上。要不我们回去啊，我们回去没法跟主家交代呀。 大婶啊，我现在哪有那么多钱呢？ 那我们管不着，这亲定不了，账又要不回去，我们回去那怎么跟人说呀？啊，你要是不还钱呢，你不还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哎， 大嫂，兰子他爹欠你们多少钱？ 欠100块呢，去年他生病的时候借的，到现在可大半年了。 好吧，这钱我出。 啊， 给，这是100块钱，你拿着。但是你们听好了，从此以后不要再打兰子的主意，否则就不客气了。 哼，你以为我们愿意来呢？二柱，拿着东西走。倒霉死了。 大黄老师，这钱…… 赵大哥，收到了兰子的信，我就考虑着你是遇到了难处，所以我特意带了点钱来借给你们应急用的。 黄老师啊，你真是好人呐，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可千万别怪罪我呀。这钱我和兰子一定想法子还你。 不急不急， 黄老师，我得问问您，我这不让兰子嫁人了，那公安局就不会再来了吧？ 嗯，那这 爹，这公安局啊，等你什么时候又要卖闺女的时候，就什么时候来抓你 啊。 刚才播送的是3集连续广播剧《点亮心灯的人》，配乐宋铁铮，音响效果邢建华，录音合成孙征、江凯。黄杰由乔琛演播，月梅由唐烨演播，小兰由张璐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燕生、长风、石燕、冠华、于杰、郝文山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